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昨天咱们说到啊，这徐阶的官宦生涯几起几落，先是跟当朝首辅张聪对着干，结果被张聪又打翰林院给调到地方了。当官的离开京城，这不是好事儿。不过轮到徐阶这儿，他可是因祸得福，给自己赢得了不少荣誉。紧接着徐阶因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，又被皇上调回了京城，做了太子的讲师。在这之后，他曾经在国子监当过校长，又辗转调到了吏部，升任做了右侍郎。徐阶为人比较和善，而且处事耿直，他的这种做法，老百姓和底下官员都赏识。可对于那些个倚老卖老的同僚来说，这徐阶呀，明显不合群。大家都是怎么看待自己的，徐阶心里头明白。这个时候的徐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了。游荡官场这么些年，自己该干什么，该怎么干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所以徐阶是尽可能的在皇上面前施展自己的优势，因为只有皇上看中了他了，他的仕途才能走得平稳。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，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，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，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，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二集。徐阶早在吏部的表现，就让当朝皇上明世宗注意上了，心说别看这徐阶个儿不高，可能耐不小。在这之后，徐阶从吏部调到翰林院，他又不失时机地开始在皇上跟前展示他的青瓷水平。这所谓的青瓷啊，就是道教里头祭天祭神的时候写的赞美之词，因为是写在青藤纸上，所以才叫青瓷。明朝那会儿，尤其是世宗皇上特别喜欢这种青瓷，只要你写得好，立马提升你的官职。当时的首辅大臣咱都熟悉，严嵩号称是青瓷宰相，他能升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青瓷写得好啊。徐阶了解世宗皇帝，加上他的文笔确实也不错，出自他手的青瓷全都招来皇上赏识。结果就因为这个，徐阶被破格提升做了礼部尚书。徐阶那会儿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想什么有什么。世宗皇上也宠他，整天没事儿也不让他去礼部上班了，而是整天陪着他炼丹写青瓷。其他大臣一看你徐阶这么受宠，就开始跟皇上念叨，圣上，这徐阶可是个人才呀，青瓷写的一流，政务又能够处理妥当。像他这样的人选在礼部当个尚书太屈才了，不如把他调到吏部去，上那儿当个尚书。一来他徐阶肯定是感念隆恩，为大明朝出力；二来呢，您也能有个得力助手，这不两全其美啊。咱昨天也说了，朝中六部等级虽说是一样的，但是吏部那是专门考核提拔朝中官员的，这样的部门自然会高人一等。再有，跟世宗皇上说话的这位官员也有自己的私心，他瞧着徐阶这么受宠，想顺势表现一下，那意思就是啊，我给皇上您推荐人才呢。另外，这话要是传到徐阶耳朵里，还能念及他的好。可谁成想，世宗皇上听完之后没点头，反倒是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 不是因为徐阶能力不行，而是万一徐阶走了，谁陪着皇上炼丹，谁给皇上写青词啊？受到皇帝赏识，在所有官员眼里这是一好事儿，可是身在其中的徐阶心里边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要相当的小心谨慎，因为有一双眼睛不停地在他背后关注他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当朝首辅严嵩，守在皇上身边的宠臣，嫉妒心里都特强。严嵩那会儿年岁已然不小了，这么些年一直能够位高权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皇上宠他。这会儿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，严嵩当然不能够掉以轻心了。论年岁，徐阶比严嵩小了将近10岁，论能力，这徐阶又在严嵩之上，这样的种子选手很容易就把严嵩的位子给抢走了。所以别看明面上严嵩对徐阶客客气气，可暗地里头严嵩一直找机会要对徐阶下黑手。嘉靖29年8月21号，这一天世宗皇帝突然着急忙慌地把徐阶和严嵩俩人全喊过来了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哥俩听完了都纳闷，心说从来没见着皇上这么着急过呀，看来不是什么小事儿。两个人急匆匆穿戴整齐就奔了世宗那儿了。一进门，世宗皇上愁眉苦脸的就开始念叨，原来啊，这蒙古俺答部率兵已经越过了长城，直逼北京城外。虽说以前蒙古骑兵没事儿就在关外闹事儿，可像这回都攻进了北京城还是头一回，一时间京城内外的老百姓全都人心惶惶。更糟糕的是，头两天俺答前锋骑兵大概有700多人先是聚在了安定门外的教场安营扎寨，紧接着又攻到了东直门，还在那儿抓了8名太监当人质。这次世宗皇帝这么着急，就是因为这些人质人家没杀，而是让人家给放回来了，而且还给带来信儿了，说是要通共。这通共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蒙古人要给大明朝进贡，每年都会送来什么牛啊羊啊。您听着好像不错，可实际上啊，这大明朝不能白拿东西，您得高于这些东西的价格给蒙古钱。那意思啊，有点像强买强卖啊，我给您10块钱的东西，您得给我100块现金，您要是不同意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您说这不不讲理吗？世宗皇上手里拿着这封信急得满屋转墨，平时他只会炼丹，到了这火烧眉目的节骨眼上，全把希望寄托在严嵩和徐阶身上。严嵩拿着这封信仔细斟酌了半天，世宗皇上以为这位首辅大臣能帮他想出好主意呢，眼巴巴地瞧着严嵩，就等他说话了。可严嵩老奸巨猾的，他心里明白，这个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处理不好，搞不好自己老命都得搭进去。站那研究了半天，最后跟皇上回了一句：“皇上，这通共之事，那是礼部应该管的，您得问问徐阶呀。”我不好说什么。嘿，这话给世宗气的，心说你这不是推卸责任吗？就为了躲避风险，行，你一个当朝首辅碰上难事儿就推给别人，那我要你干什么使啊？世宗心里窝火，可他明面上没好意思表现出来，低头瞪了一眼严嵩，转身等着徐阶想办法。这块烫手的山芋谁都知道不好接，而且大敌当前，这种形势之下说话必须小心。徐阶皱着眉头站那想了半天，给世宗皇上急得够呛， 约摸着过了，按现代话说十来分钟吧。徐阶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：“皇上，敌寇已经逼近京师，如果咱们不允许他们通共，恐怕会激怒他们。可如果允许他们通共，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。臣建议皇上先派出使者，用假话骗骗他们，这是缓兵之计，也好让我们有时间加紧防备。等援兵一到，他们肯定害怕被围歼，那个时候估计他们就会主动撤兵了。”徐阶这个办法其实也没什么高深的，说白了用不着这人智商有多高都能想出这法子来，而且俺达只要是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这缓兵之计给看透了。可当时这情况紧急呀，世宗皇帝那边脑子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出来，一听徐阶有法子了，甭管他说什么都是好的。按照徐阶的计划，世宗皇上赶紧安排。您还别说，到了九月初，这安达还真是带着部队回去了。世宗皇上一听高兴，头一个就把徐阶想起来了，心说你看看，徐阶就是有本事，要不是他这缓兵之计，这场恶仗算是打上了。对于这件事儿，咱这儿得多说一句，安达撤兵真是徐阶的功劳吗？其实不是，人家安达部那儿啊，是在京郊抢够了，这才下令撤兵回家，所以徐阶是命好，让他赶上这回了。自打这事儿过后，世宗皇上对徐阶更信任了。与之相比，严嵩的日子可不好过了。虽说明面上皇上对他们两位大臣还是老样子，可是几次较量，严嵩都输在徐阶手上，傻子都能体会出来皇上对徐阶更偏心眼儿。这样的威胁严嵩可不能容忍，于是他一直在等待机会，打算对徐阶下黑手。这个机会还真让严嵩等着了。世宗皇上一共有八个儿子，老大出生没俩月就夭折了，按照顺序他把二儿子立为了皇太子，只是可惜了这孩子命也不长，20岁的时候得病也死了。上头俩哥哥全没了，按理说这太子的位子理应由老三裕王来做，可问题是世宗皇上不太喜欢这孩子，所以在立太子这件事儿上迟迟不下诏。徐阶以前呢给这老三裕王啊当过老师，那会儿他又是礼部尚书，专门负责宫廷礼仪的，为这事儿隔三差五的他就跟皇上念叨一遍，听得世宗皇上甭提多心烦了。当然世宗皇上不想立太子，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个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爷俩呀八字不合。世宗皇上信道啊，当时他最宠信的一位道士就跟世宗说，皇上如果您想长命百岁，那就万万不可立太子，这立太子就是二龙会面呢，这小龙会克老龙的寿命，所以这事儿您可不能着急。得，道士一席话成了世宗皇上的心病了，所以徐阶甭管怎么说世宗就是不搭理。有一回严嵩刚巧过来找世宗闲聊，无意当中世宗皇上就把这事儿跟严嵩说了，你说这徐阶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不乐意立太子必然有我的原因，可他倒好，成天到晚跟我说这事儿，真够烦人的。一听这话严嵩心里暗自高兴，心说得，徐阶今儿个该着轮到你倒霉，让我逮着这么一机会。就看严嵩这时候表情突然一变，皇上论能力论心计徐阶是这个啊，严嵩啊一条大拇哥，是这个，依臣所见他这么着急让您立太子，恐怕这是有二心的。二心？世宗皇上，其实甭管世宗啊，是皇上都怕这个， 被严嵩这么一说，自己回过头来再想想，这心里可就开始敲鼓了，心说莫非他明面上忠于我，其实他骨子里是想拥立我儿子。被严嵩这么一挑唆，世宗皇帝对徐阶的态度可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对于这种变化，徐阶当然明白，这是严嵩在从中搞鬼呢。只不过以徐阶当时的能力，要想扳回局面，硬碰硬这不是一好办法。严嵩跟着世宗皇上不是一年两年了，论感情，徐阶当然知道自己远不如严嵩受宠，再有这身份地位，徐阶当时只是一个礼部尚书，而严嵩呢是当朝首辅，所以对于这次变故，徐阶是审时度势，心说如果我跟严嵩明面上火拼了，我一点便宜占不着，估计到最后我只有输的份儿。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我要想彻底把严嵩搞垮了，这次我就认怂，怂到他们对我失去戒心，怂到让严嵩都觉得我没有敌意，只有这样我才能韬光养晦，把严嵩这个绊脚石彻底铲除了。有了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，徐阶的行动马上开始了。在立太子这问题上，他只字不提，而且对世宗皇帝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忠诚。皇上喜欢干什么，他陪着就干什么，皇上喜欢听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当然除了皇上这边，还有首辅严嵩，徐阶博得他的信任，这难度可比博得皇上信任更难。首先一点，他要消除严嵩对他的戒备。咱以前说过，严嵩号称是青瓷宰相，不光是辞藻华美，更重要的是他能揣摩皇上的心思，不用皇上张嘴，严嵩能把皇上想的给写出来。为此世宗皇上封赏了他不少东西，让他成为了自己身边的近臣。可是随着年岁一天天老了，严嵩这青瓷水平也开始往下出溜，不是写的不好，就是猜不出皇上的想法。为这事儿啊，他还经常找自己儿子严世蕃帮忙。徐阶不傻，严嵩的这个苦恼早让他看在眼里了，所以这会儿为了打消严嵩的戒心，他没事儿就帮着严嵩写青词，每次写完了从来不到皇上跟前邀功去，只要皇上问，他绝对说这是首辅大臣严嵩之笔。再有对待其他事情上，这徐阶也是一改常态，只要严嵩认可的他绝不反对，事事都表现得服服帖帖。就这样严嵩伪装了一年多，这才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，严嵩不把自己当敌人了，而皇上也不对他反感了，而且还提拔他做了东阁大学士，有机会入阁参与政务了。徐阶当时已经年近六旬，他的政治谋略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徐阶把他和严嵩的较量从明处改为了暗处。严嵩比这徐阶年长10岁，如果把严嵩看作一匹老狼，那徐阶就是一老狐狸，这样的对手斗智斗勇真可谓是棋逢对手啊。不过徐阶的巧劲儿似乎要比严嵩的狠劲儿更胜一筹。这事儿说来也巧，就在徐阶入阁之后，严嵩的麻烦事儿莫名其妙的多了不少。当然这可不是徐阶有意安排，估计是老天爷要助徐阶一臂之力。接下来徐阶如何运筹帷幄，如何给严嵩致命一击，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徐阶第3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

城楼威武雄壮，那里的人们充满阳光，那里总是欢乐的海洋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，回望。 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。 啊啊啊北京。 神圣的殿堂，我经常默默地在心中畅想，那里的长城凝聚力量，那里的运河通向四方，那里的阳光金色闪亮，那里总有迷人的芳香。北京啊北京，我心中向往的地方，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，我都要把你